欢迎嚟到我 Touch Channel， 我系莫日， 我系杰德。 今日其实2024年12月2号，咁我哋阿马大师又有搞错了。 呢就系我 Touch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本周的马斯克不愧为全球最有钱嘅乡民啊！喺炒话题、炒花生嘅技术方面，都系无人能及。 先交威咗先，即系嗱，真系我哋上一次录音嗰个转题嘅时候，我系唔知呢单嘢噶，而家佢先出噶嘛。风水佬呃你10年18年，我每日一零真系冇呃过你。阿马斯克真系话要搞游戏，即系嗰阵时讲紧话 Donald Trump 唔会管呢啲嘢噶嘛，真系要管都系马斯克管啊嘛。好啦，而家马斯克虽然唔系代表美国政府嘅立场去管，佢自己走出嚟话要搞嘢啦。佢话。要搞呢、這个用佢个当 XAI， 即佢当 AI 啦，要搞准规游戏业，成立个游戏制作室，咁主要系使用 AI 技术去搞啦。咁两样嘢啦，首先马斯克要搞游戏业界啦，其实真系一啲都唔意外啊！大家都知噶啦，佢系好捻中意打机啊嘛，然后佢中意搞乜嘢？就会搞嗰个嘢话，虽然佢成日都系呢啲太原草之后乱咁噏嘢啊，成件事发生嘅，但系呢嚿嘢成真嘅可能性唔系冇嘅，最少如果以公布当下嘅荒谬程度咧，应该系冇当初话要收购雪塔咁荒谬嘅，咁最终佢都收咗雪塔咯，咁佢要进军游戏业界，我觉得唔系真系唔完全不可能嘅事，佢咁捻中意打机，然后佢又对游戏业界咁满不满。呢两个条件加埋之后咧，真系一啲都唔出奇。你要明白呢个世界咧，有时候有啲嘢真系唔系咁多计算噶。即系讲个近身少少例子、就是，就系点解会有 G 松咧？就系、是、当年 G 松个老板受咗游戏作字嘅相关嘅气，我就整本出嚟顶捻死你。结果出咗咁多年，就系咁嘅啫。唔系咩计算啊，唔系话认为呢个业界又如何那样啊，唔系话我哋扩充版图，唔系乜都唔系，纯粹就系为道戏，佢系为道戏出咗十几年杂志啊，一样噶咋？呢啲有钱人任性起嚟咧，佢任性嘅规模系可以远超正常我哋人嘅想象噶，即系唔需要咁理性噶。咁调翻转讲就系、是，咁佢又唔系完全冇理论嘅。咁第一样就系佢梗系要教佢 AI 啦，咁其中一个 AI 应用。佢就话要放落去游戏咯，咁呢样嘢咧，其实就算唔使佢讲，其实游戏业界咧大声讲嘅又有，唔出声净系做嘅又有，又大声讲又做嘅又有，即系佢同当初元宇宙嗰个吹水不平啦，有好大嘅唔同，因为佢真系做得用紧，其实已经唔少公司想用 AI 整游戏，而且阿鲁马佢都有佢嘅理论，个理论同之前我哋讲个游戏业界制作成本不断上升嘅问题，点样影响到个业界啊？呢样嘢系连结翻嘅，就好简单嘅啫。而家嘅游戏动辄主要讲三 A 啦，动辄都断亿计嘅，亿声咁样计，佢呢个成本嘅高企咧，系会令到游戏业界有个越来越扭曲嘅现象。相关嘅听翻我哋相关专题，呢度就唔太展开啦。总之，我哋有个结论，同佢嘅结论系一样嘅，就系、是、呢个业界太烧钱了。咁佢嘅答案就系、是，咁点解决咧？我哋系冇提到解决方法嘅，佢系嘅解决方法就系、是，咁我哋用 AI 咯，因为游戏业界整一只游戏烧钱嘅地方，几乎全部都系人力成本。咁如果我可以用某啲方法去减低人力成本，咁我咪可以成本下降咯。咁成本下降咗啦，我唔使咁下下都咁大，咁我就输得起啦。等于当年点解红白机咁百花成放，你整只 game 100万已经搞得掂，咁我咪输得起咯，输咗咪下一个咯，或者系调翻转啲年轻人拗到个钱出嚟都可以创业咯。你而家想做只 game 亿声嘅，你唔同大长条跪低点搞啫？咁但系咁咪会引出另一个问题，就系、是、你一同嗰啲咩黑石啊、红杉啊嗰啲咩妥协嗰阵时，佢就同你讲 ESG 噶咯，讲 ESG 入边又包 DEI 噶咯，就会有各种各样我哋嘅问题。我哋又系另一个专题讲相关嘅嘢都提过噶啦。咁摆住佢嘅方法就系减低成本咯，尽量令到佢可以小规模都可以做得出嚟。不过佢老人家小规模同我哋讲嘅小规模就唔系同一回事嚟嘅，但系点都可以减低佢咯。呢个就。又是另一个专题，我哋讲黑悟空嗰时都有提过噶，黑悟空都有用咗好 Q 多 AI 去减低个成本，佢系千万级嘅制作成本嘅咋，呢个唔纯粹系关中国人力成本低咁简单噶，有咁嘅关系，但系佢哋聪明谂使用 AI 开发游戏，都系令到佢哋可以大幅咁减低成本。你睇下，唔话俾你听佢哋嘅成本系几多，你睇下黑悟空个样走出嚟，同一啲我哋叫三 A 大作。你唔会 feel 到佢哋会好明显啊？呢边红啲，呢边有钱啲， 唔会好明显嘅分别。虽然我只能话你听，佢比好多三 A 大作更加精细。不过呢个就系个人坚持问题啦，唔讲呢啲啊，就你就咁睇，你唔会觉得佢有咯。但系人哋个成本系佢差咗个单位啊。呢、这个有相当一部分系 AI 公路咧，详细可以听翻我哋讲黑悟空嗰个专题，有详细话你听技术上佢点样做到嘅。Elon Musk 当然冇讲咁细啦，咁佢其中一种就系壮大翻佢个版图咯。因为喂呢、这个礼拜我先突然间意识到啊 ，Twitter 当 GROK 啊嗰、那个 AI 啊，系香港唔使 RVPN 啊，成嘅直接使用到嘅 AI 最劲嗰个，没有之一。因为其他劲嘅。全部都要 VPN 啊 ，Sunflight 嘅嘢 ，Twitter 系用得嘅。我后期先，我先突然间意识系，佢冇 ban 到香港噶嘛，所以佢系目前用得到最劲嘅 AI 嚟噶，系嘛？喺延伸个问题之前，我哋先讲个都系呢个礼拜提出嚟，但系呢个咧就应该系鸠噏嘅啫。佢就走去问孩子报几钱啊？虽然大家都知道当年佢系真系鸠噏咗句 Twitter 几钱啊，咁结果而家大家知啦。咁当然佢亦都讲好 Q 多，即系咩卖可口可乐啊嗰啲咁嘅嘢。 佢讲啲嘢，佢唔系点解话佢全世界最有钱乡民啫？就系佢有佢经常系讲嘢，讲嘢头稳期噏咗算紧数噶。你唔好谂住佢同我而家有钱嗰样讲，真系真系负责任啊！讲嘢成鸠噏噶咋？ 屌你点样知佢几时系怼烂咗草之后乱鸠噏嘅嘢？不过唔紧要啦，总之先讲咩事啦。咁样关呢个《陆羽地下城》新版手册入边。改咗好多名词啊之类嘅嘢，就同当初你理解啲违背，而且个改咧就好隐约，你会觉得系同啲 DEI 啊、ESG 啊、身份相呢啲嘅嘢相关，有关系啊。咁孩子宝作为一间传统的美国公司，佢真系一个传统美国公司啊，佢干预下边其实系威世智嘅做操作，真系一啲都唔奇怪咯。而且呢个方向非常之正常，但系唔系玩家所乐见啦，老老实实。喂，大佬，我同你讲奇幻世界啊，即系你同我讲咩平权咩成，我话大佬真系唔好咁啦，即系咁啊，唔少玩家都有诟病嘅，咁但系咁啱咁巧啊 ，Elon Musk 见到佢呢个嘢，咁佢好顺便讲咗句，因为威世智喺好多年前，应该有十几年啦，俾孩子宝收购咗嘅，咁啊，所以咧就啊 Elon Musk 就问，咁你孩子宝几钱啊？啊，先答你$90亿。贵两个 cheap 塔嘅，所以佢要收购个孩子铺可能性系非常之低嘅。虽然如果你净系收购威世智嘅话咧，其实唔系冇可能噶。毕竟威世智本身就已经俾人踢嚟踢去噶啦，老老实实。咁既然佢当初可以俾孩子铺收购，亦都孩子铺亦都可以将佢成旧嘢卖出去。威世智又唔算系佢好王牌啊，剩嗰啲嘢噶啦。咁当然啦，如果佢对佢真系去收购嘅话，对我影响比较大咧，就反而系 MTG 嗰边。即系大家知道末日幽灵呢个名，其实系 MTG 嘅其中一张卡嚟嘅。我已经讲过多次啦，如果唔知道自己查。咁佢会唔会收购嘅？我会几乐见嘅，尤其是咧 MTG 近年真系获得几紧要啊，即系比《龙与地下城》系更加严重嘅呢方面系。虽然啦，都系放低咗咁耐啦，咁啊，即系呢个就少少嘢啦。你听下啲就真系唔系好认真嘅，所以真系认真嘅咧，其实要翻好啦。我哋讲完啲八卦，我哋翻正题。呢、这个其实都算系一个对支票嚟噶。我唔记得几时啊，总之我肯定系喺深眼边提过啊。AI 对呢个 ACG 产业嘅使用，其实我一路都想开个专题。既然今次啊讲到阿 Elon Musk， 我哋顺便讲埋啦吓。咁先讲啦吓，除咗呢个 Elon Musk 呢啲可能系口口嘅之外咧，其实有唔少公司都有讲过会用 AI 嘅应用嘅，唔好马上去到 Leaky 嗰啲，唔需要。EA 有讲过 ，Ubisoft 都有讲过呢啲传统嘅游戏大厂。嗱呢样呢次咧就同我哋好耐之前讲过嘅区块链相关唔一样，因为呢个业界入边，唔好话你个业界，呢个世界都系咁样噶啦。有乜嘢大红大嘢子嘅概念，即系包括啲咩量子啊、大数据啊、区块链啊呢啲 piece work 啊，好多时啲公司为咗炒起个股价咧，都总系会中意话啊，我哋会有相关嘅投资啊，开发成十之八九不菲嚟，都系吹水嚟嘅啫，顺便挣下热度，睇下佢可唔可以整起啲股价咁样嘅啫，好少系真真正正去做嘅。虽然佢可能内部有评估，甚至真系会落手做嘅，但系唔一定 work 啦吓。即系你睇区块链游戏之前讲到咁系威系势，而家之前 Ubisoft 出咗嗰只啊，要冇人理啊。虽然我虽然都开始噶啦，嗰只 game 入边某啲道具真系炒到上天， 真係炒得幾勁下。咁我會覺得佢係昙花一現咯，老老實實。又聽翻我哋專題啦，佢喺遊戲同遊戲性或者係一個區塊鏈相關嘅嘢，兩者之間係有個不可調和嘅衝突嚟嘅，佢兩者係搞唔掂嘅。但係，我記得傑特都有講過類似咁嘅嘢。呢一次 AI 呢個浪潮又有少少唔同，因為嗰啲元宇宙啊、深分拉的嗰啲嘢咧，係吹水成分多，冇落地嘅。但係其實 AI 首先佢已經落地咗好耐了，即係難聽講句，最原始嘅我哋打機戰嗰陣時候，對手係咩啊 ？AI 啊嘛， 咩 都係 AI 嚟嘅。 其實 AI 即係咁講啦，其實咧以前咧就唔叫 AI， 叫咩機？咩叫機械學習 ？CPU。 机械学习有好多叫法嘅，即系叫做咩？ 哦，机械学习 Apple 讲嘅 系啦，嗱，即系用我本职嘅讲法啦，就系、是、变色眼镜，而即系嗰啲咧，一件太阳变色眼镜嗰啲啊，以前叫变色眼镜噶嘛，换个名叫全视线，即刻卖到摆白啦。唔系啊，嗰啲嘢好现实嘅，即系我同啲客都咁讲啦，只不过叫做咩？有间公司买咗个开咗个名，注入咗版权，然后就宣传，咁大家觉得是新嘢。其实 AI 有咗好耐噶啦，只不过就以前咧就冇周街派，只不过系里面啲人学，而家周街派大家可以用，唔系买好鸠流嘅问题，跟佢叫你死咁样嘅啫嘛。 即系我哋个新闻新闻啦，咁样当然啦，佢其实都有唔同嘅，因为当年大家仲记唔记得呢个深蓝打赢呢个国际象棋？我细个嘅新闻嚟嘅，九几年嘅事嚟噶，廿几年啦，唉，唔好意思。嗰、那个年代嘅 AI 同而家嘅 AI 最大唔同就系大家发现一样叫做卷积神经网络嘅物体，就系、是、当年就算系深蓝都好啦，用嘅系暴力穷举，佢系用暴力咁穷举后面几步嘅行法，穷举晒咗各种可能之后，搵到最优解去拣一个最优解出嚟。当年深蓝系咁样，佢系计到落去八步定九步嘅，但系其实一个优秀嘅棋手咧。是可以计到去十一二步的，即是以国际象棋来讲，因为它的复杂度比较低。为什么当年就算赢到国际象棋的话都说它是不可能攻克这个围棋及好像象棋都有份的， 是因为它是没有可能去穷举晒围棋的每一步的方法。但是当年 AlphaGo 大家都知道打赢了李世石之后，从此电脑玩围棋是从此就是赢晒跟人类是完全不是同一个赛道了。由当初连业余棋手都可以赢到 AI， 去到最后你任何一个世界冠军都好，系都系会输到七个 Apple 皮嘅。 意思咯，去到已经系冇意思， 已经去到唔需要再比了。 系咯， 因为你有胜有负先，有胜负可能你先有得比啊嘛，即系等于你唔会同个汽车比跑步噶嘛，就系、是、咁简单嘅啫，已经去到咁嘅地步噶啦。就系、是、因为 唔讲啦，因为我而家要讨论就，我系我当初就应该觉得就系迟早嘅事嘅呢样嘢系。 好、哦、咁我讲嘅係业界点解会出现嘢，就係讲緊係 AlphaGo 一个节点，我要你比较铺陈少少前提，我当然唔係想讲呢样嘢啦，係咪返到嚟啦。咁最后就会变成就係 AI 系而家有非常之多嘅应用，而最表面我哋由最表面嗰个字讲啦，大家应该肯定见过啦，几个点一个点仲要係 AI 插图用喺呢个游戏上面。如果你上 DLC 啊身份拉低嘅地方度，你会见到非常之多。尤其是 AVG， 因为基本上我写个故事出嚟，以前要委托画师去画，咁你每一个委托你都要钱噶嘛，就算几万英都好，其实几万英都唔少啦。咁一只游戏小极都要十零张 CG 啦，一张我同一万英好未，好平噶啦叫做，咁十零张 CG 就十几万英噶咯，我净系喺 CG 上面就已经要付出咁多，我唔知收唔收翻噶，但系如果我用 AI 张张图出嚟，老实手快嘅话。几个钟头已经搞掂噶啦，系讲紧 CG 级啊，更加多有啲即系嗰只马良啦，大家知啦，嗰啲唔同嘅游戏系会真系将张图出嚟，就已经系取代咗部分画师嘅功能。画师由零开始画到去一张完成嘅稿，变成就系佢只系负责执少少嘢，而经常俾人捉嗰个地方就系你执唔晒所有嘢。咁呢个系咁大家第一样会谂到嘅用法，但系我话你听呢样嘢绝对唔系一个前路嚟。即系佢虽然系会帮助好多咗啲独立游戏去减低佢嘅成本啦，但系唔系真真正正大钱啦。你搵个策划家了不起咪十零万，系啊。我如果话你好多嘅大手嘅策划家，其实都系十零万噶咋。即系我唔可以问，总之我报过好多价噶啦，都系唔会超过呢个数嘅。你悭唔到几多钱噶，老老实实。 即系对独立制作者当然系啦，但系对嗰啲益益声嗰啲咧，其实呢嚿嘢反而系最卵细啊！一个开支嚟啊！ 就系讲真，就系揾个画师画，可能揾画师画都系咁嘅价钱，我都不如揾画师画好过。 总之呢嚿嘢系大家最容易想象到，但系其实并不是最重要嘅应用嚟。无论是用手画定是用找画师来画，不会差很远，只不过是可能人手画的没那么多 AI 错误。但我们有新闻都提过了，现在的 AI 图如果你不强制限制它只能直出，所谓直出就是出完之后就这样，张图是这样就这样的了，不会再做任何修改。你不限制这件事的话，其实因为这件事不合理的，老老实实。我用 AI 追完张图出来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我当然会执的了。点解大家会成日会见到好捻多啲一眼 AI 所谓嘅，系因为啲人有啲人唔捻执咁解啫嘛，咁嗰啲人应该要淘汰嘅，即系等于你用机车车完嚿嘢出嚟，车完将件衫出嚟之后，啲线头啊嗰啲嘢你唔会剪噶，都好正常嘅啫嘛。好啦，即系唔喺度扯咁远啦。咁呢样嘢系其中一个大家最容易想象到嘅使用，但系呢件嘢不是一个重点咯，可以咁叫啊。喺几亿嘅成本入边。呢度嘢九牛一毛都算唔上，咁另一种比较多人会想象到，好容易想象到啦，包括阿老王都咁样讲嘅，喺游戏入边嘅应用就系 RPG 类或者系比较着重剧情，尤其是对话类嘅嘢。我哋甚至会有个形容就系呢条有啲讲嘢讲到成个 NPC 咁样，即系直情咁去形容人哋嘅，可以就系讲紧你讲嚟讲去都嗰两句嘢，都唔讲唔开名啦，某啲 KOL 成日都系咁样噶啦，讲嚟讲去嗰几句，咁样就会话佢哋似 NPC， 因为讲嚟讲去嗰两句就系因为当人力，我就算可以设计好多好多好多，即系譬如以前嘅帕特之门啊，以前帕特之门其中一个佢系一只 TRPG 转身去 CRPG 嘅游戏啦，其实一个为人称道嘅地方就系佢嘅对话非常精巧，佢有几好多嘅选择出嚟，真系会影响到你。但系大家都知道呢啲嘢人力穷举。是有限数的。如果我要写一个100次的对话，然后每一个对话有5个选项的话，那你要写几多个对话？不是500，是5的100次方，理论上你要这么多。如果你真真正正要去到每一个对话都会有影响的话，所以最终妥协方法就是你的对话讲完无关重要的。但是渐渐大家都会觉得那我跟你的对话有什么用呢？你讲完之后都是，无论我是够唔够你个公主，你都系强制要我去噶咯。以前我唔记得边只游戏啊，啲国王问你要唔要救公主啊，唔制，重复。咁你要唔要救公主啊，唔制，继续重复，直到你嗌制为止。因为佢唔可以设想一个新嘅世界，就系你真系唔去救公主嘅世界啊嘛。因为咁样会无限分支出嚟，系无穷多嘅宇宙嚟噶啦嘛。但系喺 AI 世界入边咧，就会变成。佢个故事系即成章出嚟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玩过，我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你用 ChatGPT 又好咩都好，一个合格嘅 LLM， 然后帮俾佢设定一个故事世界出嚟，然后佢引导你呢个 TRPG 嘅玩法系可以做到嘅。而将佢系统化咁车落嗰个游戏上面嘅话咧，就会生成一个无穷多嘅选项。你个世界系绝对地自由，你鍾意做乜嘢佢对方都有办法应对俾你。当然主要系文字上面啦，其他方面暂时仲未有。包括呢个 Ubi， 包括 Nvidia 都有提过，但又再当唔记得咗啦。有几档都可以諗到呢个方法，就会变成你个 RPG 呢系真系 RPG， 你会觉得前面有一个人，就算未去到有血有肉，你嗰同人冇分别都好啦，最少佢唔会系得三四句嘢俾你，最少你每一次同佢对话都会有啲新鲜嘅嘢。另外一个重点就系，你同佢讲嗰个嘢，佢会记得，然后佢会有个反馈俾你，系唔一样嘅。呢样嘢喺现在用人力穷举出嚟嘅 RPG 系绝对做唔到嘅，但系喺以前嘅 TRPG 入边系可以做到嘅，因为对方系人。 唔系，即系好简单，就系我唔好做，而家本身佢搞开做开始TRPG 嘅 GM 咁样，嗰个嘢人脑啫嘛，每次对白佢都唔同噶，你每次个玩家唔同，咁情况唔同，咁佢自动人脑自动将对白咯。人脑想嘅啫嘛，即时反应啫嘛， 甚至系随心随意咁样，突然间谂到啊，如果咁样讲嘅话，会可能会好玩啲，会有各种各样嘅玩法。 唔系点解人又 GM 佢收你咁嘅钱啫？就系、是、喂大佬，你买佢就买佢经验，买佢创作力啊嘛。一好嘅 GM 好抽远嘅，玩呢类 game， 其实玩呢啲咁嘅所谓 bot 嘅 TRPG bot game 咁样咧，好 GM 其实就系值钱噶。 吓、啊、咁，但系而家嘅生成 AI 咧，又可以部分甚至全部去代替咗呢个位，就系变成以前我哋只能写死咗个故事，系因为限制物理上嘅限制。以后可用 AI 嘅话，可以做成咁样，而呢样嘢 甚至你现在都可以睇到体验到一门伴奏噶啦。呢个系好容易，大家都想象到，非常之多人，甚至我都想象到嘅做法。但系呢个都暂时都仲唔系 Elon Musk 讲嗰种做法嚟嘅。我唔知佢有谂到几咁深入啦，但系佢讲嗰种都未系呢啲，呢个系离佢游戏更加丰富。但系你嗰啲咩美术啊，你做烘焙啊，剩嗰啲嘢依然都要做嘅，依然都系成本高昂嘅。佢只系令到个游戏好玩啲，即系变化多啲咁样嘅啫嘛。但系同佢讲嘅降低成本啊嗰啲嘢唔太关系。都有嘅，即系等于你《帕拉之门》或者系《最近 Ace》都系一样啊！啲出名嘅鬼佬 RPG 咧，都会有呢个嘢，就系佢个选项丰富，去俾你任拣，但系呢个背后嘅巨大工作量系好恐怖嘅，所以佢哋都只能系不断咁妥协再妥协嘅。好啦，咁啊，关到减低成本呢样嘢嘅事，其实黑悟空都已经示范咗一部分嘅啦，就系用 AI 去令到一啲原本要手工人肉嘅制作过程，尤其是一啲比较机械性嘅部分，由 AI 去取代咗。 AI 补完佢啊，即系简单，我用动画讲法就系、是，以前咧原画师每画格原画之间咧就揾动画师补翻个动作差，而 AI 年代就咩，原画师画一格之后由 AI 去做动画，系补翻个格数。 现阶段嘅 AI 暂时仲未可以完全取代到。一啲部分人力嘅人嘅创作，但系佢亦都可以取代咗好多一啲根本就系重复劳动嘅部分，包括但不限于 3D 美术，即系譬如话我好耐先就提过一个例子嘅，你一个 3D 点样令到佢可以用一个较少嘅运算量，可以做到一个逼真嘅画面咧？其中一个办法就系预先烘焙咗佢个材质出嚟，去呃到你啦叫做。咁但系第一非常巨大嘅工作量，呢、这个所谓嘅优化其中一部分要咁样做嘅。但是如果用 AI 的话呢，预先制作这部分可以由 AI 去取代一部分，那我就不需要那么多成本抌落去 3D 啊美术那些东西，那些什么 3A 大作那些东西大家都用同一部电脑，为什么人家 3A 大作可以做到栩栩如生，哇真的一样如何那样，但是独立游戏做出来大家明白啦，方法人这样都是这样，就是因为 钱问题嘛，应该是 钱的问题，人力成本的问题，但是有 AI 之后呢就会可以大幅地縮短咯，縮小咗人力成本呢部分，因為好佢入邊嘅中間嘅製作好大部分咧，係可以用 AI 去改善咗佢，甚至好似黑悟空嗰陣時都有解釋過啦，佢係將動作銜接嗰部分由 AI 去估，預估佢要點樣銜接，令到佢唔使要好硬粗咁樣去改變佢兩個嘢，亦都唔需要話佢人窮舉咗所有可能性，佢只要當下馬上去選擇一個最合適嘅過渡精，就已經可以做到啦。又或者啱啱記得講嗰種動畫嘅中間過渡部分呢樣嘢，喺 AlphaGo 都未出現嘅年代咧，就已經不斷有人講緊噶啦，即係用 AI 去補完翻兩個畫面之間做咗乜嘢。 嗱，而家講法就係、是，不如點解唔直接用 CG 動畫呢，反正都系咁 cheap， 反正都系谂住用 cheap 嘢嘅话，用 CG 动画，跟住再贴二D 贴色啦。而家都好多仲紧啦，有动画都已经系咁仲简单。 呢啲都要人做噶嘛，但系而家 AI 其中一部分可以做到嘅嘢就系、是，大家可能都见过噶啦。之前我哋好似新闻都有提过噶啦，一张固定嘅图攞去 generate， 然之后佢会俾你睇佢之后嘅动作如何。咁当然现在咧就系处于一个非常不可控嘅状态啊，但系将个中间精啊限制喺两个精之间嘅过渡嘅话咧，其实好多年前仲未有卷积神经网络去用嗰阵时咧，都已经开始有人用去尝试去使用噶啦。当然嗰个年代咧就佢中间补嘅部分就好少嘅，可能系比较接近插精嘅做法，即系由呢个8 frame 插到30 frame， 而家都有，而家仍有噶。即系 DLSS 其中一部分，我讲到口臭啦，大家都知噶啦，就系将一个比较少嘅晶入边中间插晶生成 DLSS 3嘅技术嚟嘅，中间生成一张中间晶出嚟，佢估用 AI 去估中间嘅晶系点样嘅，咁会令到你可以有个更加高嘅晶数呢个做法啦。而生成式 AI 其中一部做法可以将中间呢部分扩得更加大，以前系最多系将8晶插到30晶，其实都系一秒唔到嘅，但系。如果往后再进步落去，可以譬如大家都应该知道原画同动画即系差别啦，喺动画制作方面，咁只要原画画完个关键嗰一格之后，再画下一个关键嗰一格，中间个部分咧原本系要动画师去做嘅，嗰、那个原本完全系手工人肉嚟嘅，佢系又系技术作，但系都好枯燥化，基本上你就系考虑佢偏移嗰阵时候，中间要点样偏移，然后做出嚟。咁当然你可以用 CG 去搞，咁但系你要建模啊、成啊嗰啲嘢都系钱嚟噶嘛。 但是用 AI， 直接用 AI 将出来可以就是中间动画师的部分就可以去了它了。尤其是我们日本动画，其实日本现在国内啊，只是计日本国内的动画师是几乎是没有晒的了。动画这部分几乎都是外包了去，主要是中国。以前是韩国台湾，是不是因为韩国台湾的人工都贵了，现在就搬去中国。现在连中国的成本都开始贵了。咁就越来越难揾啦，你冇可能无限咁去揾㗎嘛，你要咁其中一个节省成本嘅方法就係用 AI。咁呢样嘢呢其实都想可唔可以叫上个身，我哋冇报道㗎，因为我本来我諗住去用专题，冇諗到一拖拖咗咁耐。日本动画协会 Something Like 嘅嘢，我唔记得个当日系乜嘢啦，都有讲过点样去利用 AI 去降低佢哋动画成本。众所周知，日本嘅动画系平成蟹公船嚟㗎。啊！而家要叫零和了，个人工系低两到恐怖啊！系讲紧几万 yen 月薪啊！佢唔系收月薪啊，其实佢但系每个月收入系得几万 yen， 转做港币你喺香港都生存唔到啦，唔好话日本啦，基本上系靠燃烧生命噶咋。 日本又画动画，即系所谓嘅动画画动画班友咧，同动画师咧画动画班友咧，我形容就咩？佢其实仲系停留喺所谓叫做咩学徒制，即系叫做咩带钱去学师嗰种。咁咧嗰啲钱咧。唔系俾唔系你人工，而系就叫咩 bonus 嚟嘅。你系冇免费帮佢画嘅，只不过叫做咩画啲嘢俾翻少少钱你，叫做咩？唉，等你又俾翻车船钱你嘅车啫，而唔系话真系俾钱你。而等你学识咗，你做升咗原画师咁，先叫揾到饭食。佢个心态咁样嘅，其实系。 虽然啦，就算系原画师都好啦，相对佢嘅工作要求、工作强度同佢嘅收入系完全不成正比。哪怕系去到去导演级。基本上你做动画话导演系最高最大㗎啦，几乎系都好啦，人哋嘅年薪都系讲緊百零二百万。我谂緊吓大佬你做导演喎、啊、大佬做最人高冇得再高喇喎，你做动画冇得再高啦，都系你嘅人工系低到咁嘅地步。你諗下任何一个业界你做到最顶峰，你同佢讲系百万级收入，你真系可以收皮嘅。不过算啦，呢个业界几咁穷嘅，大家明啦。 谂下动画嘅低成动画而家咁嘅情况，就系当你一季要拍五六十套，大量生产时一定要平噶啦。 咁所以就有人谂，咁我哋可唔可以用 AI 去节省成本呢？答案系可以，问题只不过系有啲人可以叫洁癖啊，成啦。不如你去画咯，呢个就其中一个比较直观啲啊，因为由当初插精去到精间生成，去到而家原画间嘅动画部分你做到啦，其实靓唔靓就或者系唔系大家要做嘅嘢咧，我只能讲我掂过嘅，暂时嚟讲都唔太得，但系由唔太得会慢慢过渡到可以噶啦，因为现在唔得咧系因为由完全零呢、这个叫 T to V 啦，文字去到 radio 呢样嘢。是暂时仲是好难束缚佢。AI 真系天马行空做出嚟啲嘢，甚至连物理法则都唔系好嘅。虽然之前 OpenAI 整咗个出嚟个影片系都呃到下人㗎啦。唔完全得，但系都可以呃到下人㗎啦。但系其实生成 AI 最难嘅部分唔系生成一个好靓嘅画面，而系佢听你话。其实呢个先系最困难嘅事嚟嘅。 即系你练金术士咁，练金练出嚟啲嘢，你练到想练到嘢之后先系重点。 啊，呢个系最困难，但系。如果你将个要求退一步，净系喺两个关键嘅话之间个连续过渡做翻佢啦，咁一就容易好多好多。有个咁嘅束缚喺度嘅话咧，咁其实现在某程度都已经系做得到噶啦。问题只系撑在我用佢 AI 去做出嚟，生成好多好多种出嚟，搵一个我接受到或者系觉得好嘅版本，容易个成本低啲啊，定系我直接外包俾中国？或者喺啲落后啲嘅地方，人力成本低啲嘅地方，去叫佢用画嘅帮我画喺中间嗰度，前者嘅成本会不断下降，后者嘅成本会越来越高，所以终会有一个交叉点，就系真真正正可以用佢嚟去做一个画俾中间嗰啲嘢，咁创作嘅部分，即系咁，然后会慢慢会上咧，会越来越上咧，就会上到去原画都唔需要啦，分镜，大家睇个分镜稿噶啦，每个分镜之间。点样去连续？基本上呢个系原画师要做嘅嘢，或者系分镜要话俾原画嘅嘢嚟噶嘛？呢样嘢都可以交埋俾 AI。再想理论上做到，但系唔会，应该唔会啦。我估计，即系可能我估错啦。因为再想就系人类创作空间啦，同其他地方一样，都系游戏用 AI 生成都好啦，就系一啲基本上冇创作，系劳动制作嘅部分交俾 AI。 然后创作的部分交返俾人。呢样先系真真正正可以减省成本，因为创作部分其实系非卵常之平嘅。用动画为例子啦，一套动画千几万成本走唔甩噶啦。而当中有几多系创作嘅部分咧？100万 yen 嘅剧本一季大概系收呢个价啦。你摊翻到每一话10万都唔到，分镜都系非常之有限数，大部分钱都系去咗原画、动画，包括视想，甚至包括啲 3D 特效啊之类嗰啲，系嗰啲制作部分先系最烧钱嘅部分嚟。真系创作部分只有导演、分镜、剧本呢三个位嘅啫。如果 AI 可以接管到后面绝大部分制作部分，以前可能你要100几十人去同你去做原画、动画之类嘅嘢。可能而家只要10几20个，甚至10个8个，佢用 AI 去将出嚟，就已经做到将到出嚟系叫可行嘅。佢唔掂嘅，会执翻佢啦。咁佢会大幅缩减到佢嘅成本。咁你就做一套动画的时候，或者做一个游戏的时候，就唔需要再考虑，我有个咁嘅创新创意出嚟，我唔知得唔得嘅。我要冒住赔咗1亿声咁样赔出嚟嘅风险嘅。如果我搞嚿嘢出嚟。但是如果我令到 AI 令到佢个成本大幅下降，就允许咗各种各样嘅新创新。80年代嘅日本动画界系有非常啲，而家都系觉得非常前卫嘅创作。虽然大家可能未会睇到啦，因为主要 VV 走出嚟嘅。点解？因为嗰阵时动画界有钱，可以不计成本咁样去做。咁如果将个成本压低之后，嗰、那个环境可以重现翻出嚟，就等于而家点解而家独立游戏咁多啲有趣嘅独立游戏出嚟，成本低啊嘛。我一个人闩埋房门就可以搭一只 game 出嚟啦，又或者系4-5个人一齐去整只 game 就可以做到，唔似 最简单就系用我新闻讲嘅 Leo 工房嗰种做法咯。Leo 老师自己将所有嘅同人字全部外判晒俾啲作家画，然后佢自己一个人去搭只 game 嗰个画面，然后搵人写故仔。佢应该睇个表加埋咗4-5个人嘅啫，咁啊搭只 game 出嚟，跟住卖，跟住佢只 game 非常好卖。 现在独立游戏我哋之前都讲过好几次噶啦，点解可以做到咁少？就系因为我哋有大量嘅智人智慧。我 RPG 木卡， 你可以咁样理解啦。但系现在无论系你用 Unity 又好，你用 Unreal 都好啦，都有更加多嘅模组已经存在。我只要执模组咁执翻嚟就可以做到啦。但系模组有个缺点就系、是。大家都差唔多。如果你似下下只系用模组嘅话咧，你会好多地方都会有嗰啲似曾相识嘅感觉。即系呢个唔系讲紧话某啲游戏厂商咁中意抄人哋啊成嘅嘢，唔完全系呢个问题。有时系因为大家都用同一样嘅模组，咁做出嚟梗系会相似嘅咯。有时系会出现咁嘅状况。但系如果用 AI 生成咧，每一次将出嚟嘅效果都唔一样。甚至而家 AI 动画其中一个做唔到嘅原因就系因为 AI 生成出嚟嘢每一次都系唔一样。每一次将出嚟咧，好难保持到前后同一性嘅。啊，当然啦，OpenAI 有啲系直接系 T to V 嗰啲咧，就另计。有一种嘅 AI 生成动画方法，系真系用 AI 去将出每一帧出嚟，然后将佢连埋一齐，咪就好似连续播放动画咁样咯。 即系而家我喺训咗好多用 AI 啫，将真人做一啲好简单嘅动作，其实做同一份动作，只不过佢叫咩？将真人个样跟住将落去，咁做出一个简单接吻嘅动作。呢样咁嘅 AI 咯 ，Deepfake 嗰类嘅嘢咯，类似，但系有啲唔同。 其实同 Deepfake 有几分相似啊，冇好认真。 但系有啲唔同咯。 总之，你啱啱讲嗰种咧，就系有呢种啦，就系佢先做咗一个简单嘅，有啲人用 DMM 添，做完之后每一帧都各自用 AI 将出嚟。但系问题就系因为将出嚟嘅每一帧内容细节都有少少唔同嘅，喺人眼望落咧就会好跳通了。咁呢个方法就我哋好似又冇讲过，唔记得有冇讲过啦。以前 AI 转头又到，更加做唔到就因为咁。但系用文字直接生成影片嗰度咧，就冇呢个问题啊。虽然佢会遇到其他嘅问题啦，咁样呢个另计。咁但系点都好啦吓，用佢会大量地减少咗你中间要做嘅嘢。你谂下当年你有几何可以听到有一个人可以一个人去做一套同人动画出嚟？同人动画系基本喺我哋听到嚟系绝无仅有。冇啦，冇话同人啦，独立动画即系包括新海诚、星之星都系啊，当年好少嘅啫嘛，因为真系好少人可以做到咁大工作量有全才性啊嘛。但系如果你用 AI 嘅话咧，咁你可以大幅地减少你嘅工作量，变成就一个人都可以有可能做到呢、这个，可能系游戏，可能系 A， 可能系 C， 可能系 G， 都一样可以做到生成式嘅 AI， 所以变成就大有大悭，细有细悭，令到个进入门槛减低，大幅咁减低。即系呢样嘢其实唔系唔可能嘅事嚟嘅， 同之前嗰啲 Bizware 啊，嗰扎咩大数据啊，嗰啲嘢，北肥唔吹水唔同。业界系其实已经做乜点咁做到，唔系就系讲你尼基啊嗰类，真系净系做张图去做嘢。其实几乎各方面都已经有人尝试紧去做。自从扩散模型出现咗之后咧，好多啲真系制作方面嘅嘢都可以由 AI 做出嚟。我讲过同 ACG 冇乜关系嘅嘢啦，今年诺贝尔奖。大家有两个同 AI 相关嘅得奖项目啦，其中一个就生医奖、生物医学奖，就系讲紧去计个蛋白质点样接叠呢样咧，就纯粹系悭人手嘅啫，或者点讲啊？只能 因为啲作机械破解法嘅进化种咯。 整啊，本来就只能系有机械做出嚟，等于你话啲咩小数系派小数位后个几个亿个位嗰啲嘢。唔可能人写出嚟噶嘛？ 唔系，即系最简单，唔系应该咁讲。仲有最有一个大，有一个一般人都会听过例子，嫌疑犯 X 里面提过一个四色定理。以前你用人类去计咧，系绝对计扑街嘅，但系用机械计，搞一个机械用机械盲嚟破解啫嘛。就系、是、其实 AI 嘅类似就系呢样嘢，就咩？用机械 AI 去可以用盲力去破解一啲数学问题，而用人脑咧，人脑系会攰啊嘛，大佬。 Yes and no。咁啊，首先，如果系暴力破拐、暴力穷举法嘅话咧，一路都用紧嘅。不过，当个复杂度去到一定程度之后咧，暴力穷解法系唔可能实现嘅，就因为电脑嘅计算能力个增幅个幅度系有限噶嘛，唔可能去追到暴力穷解呢、这个蛋白质折叠就其中一个复杂度高到你用暴力穷解嘅话咧，即系计令到你天荒地老。而家扩散模型就做咗一样嘢，就系、是、正常我哋系会先整一个蛋白质出嚟，然后试下佢 work 唔 work， 试下佢有冇我要嘅效果。人去开发的时候咧，就系话哦，咁呢个蛋白质团会有呢个效果嘅，咁我估呢个蛋白质团另一个蛋白质团会唔会有相同效果，或者系类似的效果去估出嚟嘅啫。跟住然后就叫电脑去计出嚟，计完之后佢哦佢会有呢个效果，呢个系正常嘅正向嘅做法。但系扩散模型嘅原理咧，其实系调翻转嘅。佢系用图像，我比较熟嘅图像啦。佢话咧，其实系佢系睇咗一张图，学习嗰个时候系望住一张图，望住佢点样由一张图加数信，加到佢变成一个完全嘅数信。呢个系佢嘅学习过程。跟住佢生成嘅过程系调翻转，由一个完全数信嘅画面去脑补啊，呢一点其实应该系咁样，去脑补佢点样变翻咗一张图。如果你见过佢嘅过程，你应该系见过噶啦。而呢样嘢喺蛋白质应用会点，佢系点样调翻转就系、是。我先知道个效果，然后叫个 AI 脑补当初系点样接嘅，个蛋白质系点样接嘅，蛋白点样构成嘅，去咁样去调翻转去令佢又再做呢、这个就系点解得奖者攞到呢个生医奖嘅原因，就系、是、因为呢样嘢可以同根本上原理上令你计嘅嘢系由不可能做到变成可以做得到嘅。当然佢计出嚟嗰个蛋白质系咪真系可以有个要求嘅效果，你要试。但是你要做的事就会变成大海捞针，变成是你揸住粒针，然后针在海入面拿上来，然后看它 work 不 work， 个工作量是完全两回事。 轻松好多呢样嘢真系。 呢、这个亦都系点解佢哋值得一个诺贝尔奖嘅原因，就唔系话而家因为 AI 红啊，所以就俾 AI， 唔完全系这么回事，可能有咁嘅成分，但系不完全系这么回事，系扩散模型真真正正改变咗成个业界嘅计算方法。而呢样嘢调翻转，亦都可以喺游戏入边去做出嚟。即系譬如呢个动作，我要逆向翻推算翻佢原本嘅动作系如何，点样连接佢嘅动作？譬如呢个 3D CG 入边啦，就系咁样啦。类似嘅乜嘢？呢个因为扩散模型出现，其实系令到点解呢一波嘅 AI 爆发突然间爆起嚟，突然好似之前好耐，好似冇乜人有。呢、这个关诶，当年 AlphaGo 就系关佢个主嘢机制嘅问题，就系佢系筛选咗一扎根本唔需要理。唔需要去计出嚟嘅可能性，筛选咗一扎，然后呢一波生成式 AI 嘅嘢就系佢扩散模型嘅落地应用出现咗，咁所以佢点解咁快速地获得诺贝尔奖？以诺贝尔奖现代诺贝尔奖咧，呢一嚿嘢走咗出嚟之后，你要攞到奖咧，真系随时等我死为止啊！先讲诺贝尔奖系唔会俾死人嘅，所以你一定要吊长你条命。但系呢档嘢由佢出现去到佢攞奖咧，系讲紧系几年间嘅事啊！以现在嘅诺贝尔奖嚟讲，系光速嚟嘅，就系、是、因为佢真系改变咗成个世界咁啊！所以系咪 AI 喺 ACG 应用系咪够吹？系咪老马够吹咧？其实唔系啊！而家主要系两样嘢，一系讲紧佢稳定性，同埋你谂掂咗佢点样应用，佢点样去帮你去应用科学地令到佢个 AI 可以点样去替代一部分人力嘅嘢，太多嘢其实根本就系生产嚟嘅，甚至 LLM 大型语言模型，我甚至有时会觉得我写文都系一种生产嚟嘅啫，完全可以揾佢 gen 出嚟嘅。我先讲我冇做过啊，但系其实呢样嘢其实都几年前已经开始有人做紧噶啦。虽然佢主要做嘅系一啲比较机械化嘅， 即系嗰啲，例如话 Jam， 例如话系你YouTube 掟相片上去谂唔到啲写乜嘢， 财经新闻啊， 财经新闻或者啲谂唔到写乜嘢好鸠流嘅嘢，咪投 Jam 咗上去咯。反正有嗰个都冇人睇噶啦，嗰啲嘢。 即系嗰啲因为财经新闻基本上就系、是、哦边间公司升咗几多，跌咗几多，个财报如何。咁啊，可能要同你括喺几廿页嘅财报入边去括啲重点出嚟。我哋有时贪乜啲咪做紧呢啲嘢咯。有时我哋新闻都会咁样就讲哦，边有下老任财报如何如何，有啲乜嘢，我哋只能括其中一部分出嚟啫嘛。但我要睇晒成份嘢嘅，大佬。咁但系如果用 AI 嘅话就可以将出嚟。当然呢个系其中一种嘅应用啦。所以 AI 喺 ACG 入边嘅各种应用，其实系远比大家想象中要多。佢嘅方式其实同大家想象中有少少唔同。佢唔系替代咗人类嘅创作，而系接管咗人类唔想做嘅嘢，创作以外嘅部分交俾佢哋。呢、这个先系真真正正去影响个游戏业界。嗰啲用 AI 嘅绘图嗰啲咧，只能算系玩玩嘅啫，系玩嘅啫，基本上系唔系真真正正会改变个业界嘅嘢，主要系做一啲人类创作以外嘅做嘅嘢，变成所有好有啲好多以前。因为人力物力太过夸张，而你不可能嘅创作意念，佢变成去可能嘅，呢、这个先系真真正正改变 ACG 业界或者呢个世界嘅嘢嚟嘅。咁啊，讲得太多啦，咁啊，呢个礼拜又都要兑翻一个支票啦，吓，即系至于系咪真系个业界会向呢个方向发展咧，就只能讲嗱，我有个有言在先啊，我认为会。咁啊，你咪睇埋落去咯。即系如果真系做唔到嘅，我觉得比较大，因为有好多有人嘅阻力去反对呢样嘢，令佢做唔到咯。即系咁啊，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 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